号拘留宣犯，若有男子女人民事失，自心坚毅都或服赞叹，是人于言结千佛会中，为大梵王得受神机。此一就属于啦，咁啊过去有尊佛呢，叫做拘留宣佛。咁若有男子女人，咁若是有一类嘅善心嘅男子或者善信嘅女子，咁民事不明啊，当民事一尊拘留宣佛嘅名号，佢就自心坚毅啊。嗱，所以呢啲经文咧，我哋就要好认真啊，亦都要好注意，不能马虎。凡系念佛善根系一定有，所谓善心念佛啊，都系成佛之一。但系呢个时间长短咧，就随人而定啦。就等于话一定咧，要知性，要恳切，要坚毅佛，绝不能散心杂意，绝不能咧对住佛冇一种虔诚心。所以就经文里边咧，你闻是佛名之后啊，你要自心恳切去瞻仰佛，去顶礼佛，都或服赞叹啊，或者咧系赞叹佛嘅功德，千万唔好毁谤啊！个事人于言结啊，千佛会中，都为大法王得受上记啊！佢话假使呢个人佢闻到佛名，佢或者自心啊，咁啊瞻仰佛、顶礼佛、赞叹佛嘅功德，咁啊或者咧系念佛，咁啊赞佛、念佛啊，都系属于呢个口嘅功德。咁啊，如果反过来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口嘅过处。嗱，凡系有人家信佛，我哋千万咧就唔好障碍喎。如果有人家信佛啊，你或者有志抑或无心，你令到对方本来就信佛噶啦，变成啦唔信佛，佢退心啊，咁啊呢个真系一件好大嘅罪过。咁啊或者有某一个人，咁啊佢即使咧佢冇咁嘅大嘅能力，即系出钱啦。但是他呢是信佛的，他很诚恳信佛，只不过呢他的福力啊就不如人那么大了。那他想发心出钱，他又没有那么多钱，那他就出力啊，可以出力啊，或者常住打扫地方清洁佛殿啊，都种下善因啊。或是呢咁啊，做香灯，咁啊，如果做香灯咧，时时点灯供佛啊，都系得到呢个明眼之恩啊，生生世世咧都唔会盲眼啊。啊，咁若是我负责换呢个花水，咁啊，嗰啲花无论咧常住买，或者咧嗰啲善信啊送啊。同埋呢个香灯师傅或者常住任何一个人啊，佢都可以发心咧，将佢插响呢个花烛供佛。咁啊，但系当然唔会话一日咧就掉咗佢啦。咁我哋发心咧换下水，使到嗰啲花咧，咁啊日日都保持呢个鲜味啊，冇呢个臭味咧，咁嚟供养佛。咁啊，虽然啲花就唔系你买嘅。你只不过咧发心咧去插摆啊，以佢换水，如是嘅善因咧，咁你都感到生生世世啊，上好圆满啊，六根一具足，无所欠缺啊，人见都人爱啊，如同呢个花咧咁美好，人人见到佢中意一样。咁啊，所以我哋系在呢个十方常住里边。 你除非入呢个佛门，你入到呢个佛门咧，你都要发心啊，咁啊帮忙呢个常住啊，咁啊做一切嘅工作，咁啊当然量力而为。咁啊年青有气力嘅，你啊多做啲啊，但我都八九十岁啦，我唔能够做咁多啦。咁我咪少做啲啦，所以常住打板出波，人人都要做，但系唔一定咧，人人都做咁多，只系随份随力去做。咁啊，若是有人家咁啊，对于常住个工作咁啊唔发心，若是见到人哋发心啊，做香灯或者打扫。或者在一个大寮祠房为大众煮餸烧火，总之一切常住的杂务自己不发心，亦都想尽办法令到别人不要发心，这些就叫做断大众的善根。因果上来说，这个人就很大罪的，因为经常讲得很清楚，凡是为发心常住做事都是种善根的，不管你是香灯又好，你是打扫又好，你或者换花水又好，都是这个功德事。所以我们当年做小和尚等于说初出家，那么应该是什么都不识的。咁啊，师傅嘅教导只有话啦吓，你发心为常住做事，点解啊？就先培植你个福德。咁啊，如果你从最初发心，你呢个福德培植得好啊，咁你日后有朝一日你出人头地之时，咁啊，你个人缘因个在先早别啊。咁你等到有机会出人头地去办事，咁你日后收到个果报咧，咁你人都帮你，你做起事嚟就唔会啊有欠缺呢个人手，但系最大个福报咧，都仲系啊你做呢个常住做咗呢个杂务，咁你就种下好大个福德啊！咁啊，凡系如果障碍别人为呢个常住做事咧，唔单话损福啊，你障碍人哋种善根，障碍人哋积福咧，咁啊，从呢个因果律嚟讲咧，咁啊，自己亦都得到好大罪啦。咁啊，所以佛经里边每嗰啲经文啊，都系鼓励我哋。我哋闻到佛名，要自心尊礼，要自心赞叹，绝对咧唔能够破坏啊、毁谤啊。有人发心供佛、念佛，或者为常住服务，只有赞叹、恭敬，千万咧唔好破坏啊。我是人于言结千佛会中，为大梵王。我话假如呢一类男子女人闻到拘留宣佛嘅名号，佢自身清廉顶礼，发福嘅用口嚟赞叹佛嘅功德，此人在呢个言劫啊一千佛嘅法会里边，都身为呢个梵天之王，享受呢个梵天之福，而且得到咧。言劫千佛啊，佛佛都为佢摩顶斗地，咁你话呢个福德几大咧？所以我哋关系有机缘，咁啊，在呢个三宝门庭中居住，求福求智慧咧，系最重要噶。你想求福，就系为大众执业福禄。可以说是每一个初发心者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，常住的绝对不是对这类人好像全心欺骗， 是你自己发心呢为常住服务啊，为大众服务啊，咁啊，任何时候呢你都求福噶。啊，你想增加智慧呢，咁就拜佛，以共念佛，做经啊就拜经，咁啊增智慧啊。你若初发心，时时刻刻增福增慧，咁你日后成佛啊，咁啊两足尊咯。啊，若是你初发心之时，既不求福啊，亦不求慧啊，日后生生世世无福无慧，咁啊等于话堕于呢个恶道受苦啊。所以呢一点呢系最重要噶，唔能够任意啊，唔能够咧太过啦吓，随便而都损失咗咧自己呢个福德智慧。佢由于过去有佛出世，好奇何思？佢若有男子女人，闻是佛名，不堕恶道，常生人天，受圣妙乐。同埋由于过去嘅时候，咁啊有一尊佛出世啊，佢个别号叫做奇何思佛，咁啊延劫千佛过咗。咁就到呢个庄严劫啦，咁啊庄严劫千佛中第998尊佛咧，就名为叫做毗婆尸佛。咁啊印度话叫做毗婆尸，中国话咧叫做圣观啊，系此一尊佛修呢个禅圣妙观，所以了生死，断烦恼。成就佛道就名为嘅毗婆尸法。佢若有男子定女人，佢闻是佛名就不堕恶道。我哋只系有机会能够一力耳根得闻啊毗婆尸法嘅名号啫，咁都不堕于恶道喎。你话呢个善根几大咧？咁啊，若是话有人自己啊，他有福报闻到毗婆尸佛的名号，那么他自己就不堕恶道了，那么得到很大的善因啊，种很大的善根啊，那么他若辗转他就教人，那么毗婆尸佛功德无量啊，你都要发心念毗婆尸佛，咁啊，对方受你教化，与你有缘听你话，咁啊，佢一闻到毗婆尸佛嘅名号啊，佢就发心受持，咁啊，对方嘅亦都唔堕恶道。咁啊，若是有一个人，佢反其道而行啊，佢自己不但唔闻到毗婆尸佛嘅名号，佢唔争取呢个时间。去清扬赞化，广积善根，佢仲反而见到人念佛，咁啊佢仲叫人家唔好念啊，叫人家唔好发心啊，都系断众生嘅善根啊，自己生生世世堕于呢个愚痴嘅恶道啊，生生世世都不能得离，生到呢个愚痴黑暗嘅恶道，所以呢个因果上啊，大家绝对唔能够含糊。所谓如是因，如是果啊，眼前滴水，点点都滴翻嗰地方啊！呢啲唔系话讲玩笑啊，真真正正起心动念啊，唔能够有所错乱。所以地藏经最大个好处就系教我哋明因识果，知得恶因一定受呢个恶报啊，知得善因一定受善报。所以始终千佛名号文呢，就是说出有好多尊佛嘅名号，亦都说出啊有人闻佛嘅名号，恭敬礼拜的功德无量啊，就是培植我哋嘅善根， 日后呢以此问佛念佛的功德啊，咁啊善根增长，总有一天就是断烦恼啊，离恶道而得解脱成佛菩提。所以出皮婆师佛出世之时，若有男子女人问是佛名，则不当恶道。咁啊，既然唔当恶道啦，咁啊，即使唔上生天堂嘅当啊，起码都得翻人天啦。所以话上生人天，喺生人之时都系一个有福德智慧之人啊。若是升到天上咧，佢个福报更大，都话上升。常常受这个殊胜的妙乐，我说受胜妙乐。但由于过去无量无数恨和杀劫，他有佛出世到宝性而来，他若有男子女人闻思佛名，不竟不当恶道，常在天上受胜妙乐。那么此一尊呢，就名为叫做宝性佛。咁咧叫做宝性佛咧，宝者就系世间嘅财宝，咁啊亦有呢个出世间嘅财宝。咁啊世间上嘅人如果有呢个世间嘅财宝啊，所谓金银珠宝啊，嗰啲贵重嘅饰物啦，咁啊如果呢个人啊，这个世间的财宝多了，他就肯定不怕受这个贫穷之苦啦，那就肯定啊享福啦，肯定是生活啦，那么比较呢是愉快。那么若是以出世间的财宝呢，就是我们的善根种子，我们拜佛就有拜佛的善根种子啊，我们诵经就有诵经的善根种子，我们发心为常住，执亦服务啊，亦都结到好多大众的缘。所以古德讲啊，你欲想千人头上过啊，你们一定万人脚下行啊，你日后想做一千个人的领导，等于话你想管理一千个人，你在师就要万人脚下行，就唔系话叫你咧真系踎得不低，响一万个人脚下咁啊行，意思唔系咁，意思就系话咧，你先为一万个人啊，咁啊执业服务，咁啊牺牲自己为一万个人啊服务。咁啊，日后咧，以你啊当初为一万人服务嗰种嘅善根咧，你日后就可以管理啊一千个人，为一千人嘅领袖啊，一千个人咧都尊敬你。所以禅堂里边，除咗韦罗，仲有月众啊。咁乜嘢佢哋月众咧？咁啊，如果以佢呢个职责，佢就负责呢个殿堂佛事，敲打唱念，有关敲当子、敲引磬、敲鼓、打木鱼或者查查仔啊，呢啲都系纯粹呢个月众师傅嘅工作。其实佢喺禅堂里边咧，咁啊仲有好多工作啊，佢不像。咁啊，禅堂咁多嘅班手师傅都系老前辈，都系老亲啊！你要学嘢、学规矩啊、学唱念啊，你就要请教嗰啲班手师傅嗰啲老前辈。咁啊，你想请教啲老前辈、班手师傅教你学嘢，你一定就要为佢执业服务，咁啊令佢欢喜啦，佢先能教你啊嘛。所以对上。就是悦于这个扳手，令这个扳手师傅啊生个欢喜心。咁啊下呢就和大众啊，就对于那些老年的或者那些冇能力做事的，你为他洗衫，为他折被，为他打扫，为他搬嘢，为他买物件，你都为他照顾他的生活。咁啊你对上啊，越于扳手， 嚟到學嘢，對下咁啊為大眾服務。咁啊，你做咗半年啦，咁啊都係越眾啦，越就上越幫手，眾就下和大眾啦。咁啊，佢哋越眾啦，咁你半年一期，或者咧再做半年做多一期，咁你圓滿咗呢一份上越幫手下和大眾嘅功德啊，咁就升職啦，你又就唱念好，咁啊升你做偉郎。若是你的規矩法則好啊，咁就可以升你做知客，或者升做僧籍。咁啊，因此凡係嗰啲小和尚啊，咁啊日後可以為主持、做偉羅、做廣經法師，或者當大知客、做僧籍，而響你常住裏邊佔得席啊！这个崇高的位置，人人都是当初经过这个上月帮手啊，下和大众这个阶段呢而得来，不是说某某言就可以升职出人头地。那就可见凡是在佛门里面发心的，一定要对上要和气，对下亦都要和氣啊！所謂上和下睦，然後先就可以令到呢個常住興隆，咁樣咧就叫做自己培植福慧啊！就係培植呢個出世間嘅財寶，你個福德、你個智慧培植得圓滿啦，咁啊成佛啊！就叫做福德智慧两样都具足，名为佢就两足尊。所以此一尊佛号，名为呢个宝星如来，就系、是、个培植啊，呢、这个福德培植呢个智慧。咁啊，福德智慧两种财宝啊，都具足啦，咁就成佛，就名为呢个宝星佛。佢若有男子女人，佢闻是佛名啊，毕竟都不堕恶道，而且常在天上，生到呢个天上享福，受圣妙乐。佢由于过去有佛出世，号宝相如来。佢若有男子女人，闻是佛名，生恭敬心，是人不久得阿罗汉果。咁啊，此一尊佛啦，佢就宝相佛。所谓宝相佛者，佛就系有三十以上，从最高所谓玉髻顶上，至到脚板底啊，足下安平上，其中就包括所谓两耳垂肩上、胸前万字上啊，或者咧眉间嘅白。豪商咁咪一共咧系有三十二种嘅大人相，咁啊宝咧就似个三十二种大人相啊，就唔系话普通人可以得到，咁啊亦都系咧由修种种嘅福德智慧之宝，然后先至感到成佛啊，有呢个三十二相。就名为叫做宝相如来。不过若有男子女人，佢闻是佛名，即系闻此个宝相佛号，生一种个恭敬心啊嘛。咁啊，呢啲经文咧，总之前后都不离啊，教我哋要自心，要恭敬心，要赞叹佛，咁啊先至真福真慧啊。咁啊，既然我哋闻佛名，自心瞻礼，自心赞叹，恭敬供养，咁啊，当然系增福增慧咯。佢话时人不久啊，得阿罗汉果，正道咧呢个出世嘅小乘阿罗汉果位。佢由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。 有佛出世号袈裟逢如来，佢若有男子女人都闻是佛名者，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啊！咁啊，此一尊佛名为佢嘅袈裟陀。咁啊，袈裟就系我哋出家者所戴嗰一件衣啊，名为佢就法服。每一个出家者咧，佢之所以啊能够称为僧人，人人都承认佢系一个出家者。从呢个外表嚟睇咧，佢哋一定要搭呢一件袈裟。咁啊，袈裟咧就通常讲就有三种，所谓五衣、一共七衣同埋呢个大衣，即系讲经说法嘅二十五条。咁啊，三衣具足。咁啊，代表咧佢呢个出家嘅身份。咁啊，指嘅三件衣啊，就名为叫做福田衣。咁啊，点解叫做福田衣咧？就有一次阿难尊者同佛啊，同埋去外边托钵，咁啊行过呢个乡下嗰啲田基啊。咁啊，乡下嗰啲田，我哋香港旧时都好多田地嘅真界啊。嗰啲田就當然有啲係長，有啲係短，有啲係四方，有啲係斜斜。咁你一塊都唔同樣，有大有細嘅。咁啊，能夠分開邊一塊係你嘅，邊一塊係我嘅。咁就靠中間嗰條田基，即係呢個泥啊堆起嚟有個界限。咁啊，大家都去田裏邊做事啦。咁啊，行下行下就成為一條田基路。咁啊，當時阿難就問佛啊，個世尊啊，佢話：我哋所搭呢一件衣啊，通常嚟講咧，就尊稱佢為叫做福田衣。咁點解咁多個名號啊，都唔叫啊，叫做福田衣咧？咁啊，當時佛就同阿難講：佢話阿難，佢話你睇下，我一眼所望好多塊田。咁啊，每一塊田咧就分別你我自他嘅，你完全由嗰條田基嘅為界，因為有呢個田基為界啊，咁我哋一眼望去咧，咁就一條一條嘅田基分開一塊一塊嘅田，咁啊嗰啲田咧有咩作用啊？大家都知佢可以生出呢個五谷嚟到滋養我哋呢個生命。若是冇咗嗰啲田，冇咗生出嚟嗰啲五谷啊，我哋就唔能够生存。所以呢个田咧，就于我哋有因啊，咁就名为咧叫做福田。我哋呢件衣都系一样，五衣、七衣、大衣都系有华，亦都有直啊。五衣就系五条。就是一长一短，若是七衣就有七条啊，每一条咧就是两长就是一短，咁啊大衣咧就从下品下嘅九条，直至到上品上嘅十五条啊，咁啊到到二十五条咧更加咧哇直咧好多嗰啲纹啊，就分成咧系一格一格，因为打纹。是有二十五条，打直咧，每条系四长一短啊。咁如果你将佢成幅大衣，咁啊铺响嗰张台上边咧，你一睇啊，系真系好似一块田一块田咁样。咁啊一条一条嘅田基一样。咁啊，但系哇，系披起呢三件袈裟，都系为呢个清净嘅僧人啊。代表呢个佛教代佛宣扬，若是有人啊恭敬供养赞叹呢个出家者咧，佢个福德无量啊！我哋出家者披起呢一件衣，系为呢个众生个福田，众生恭敬出家者， 如同恭敬呢件衣， 如同 变佛一样，可以增福增慧啊！如同呢块田生长呢五谷，所以我哋披呢一件袈裟啦，就名为啊叫做福田衣啦。咁啊，现在此一经法别号叫做袈裟童，咁就披起呢一件袈裟，亦名咧叫做福田衣啊，又名咧叫做隐玉衣。佢凡系披起呢件袈裟，佢做呢个如法个佛事啊，佢自己内心咧修行，即使有任何呢个逆境之乐。佢睇入自己呢件袈裟，佢就了解自己呢个身份啦。等佢佢识得咧点样去处理呢一种嘅逆境，所以逆名咧佢哋忍辱衣。所谓童者，呢个童就系圆形嘅。咁我哋搭起呢件袈裟咧，咁围绕住自己呢个身体。咁好似呢个铜一样，所以叫做袈裟铜如来。咁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啊，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，佢只系闻袈裟铜佛，咁名号都能够超越一百大劫生死之罪，此就包括其中咧。佢若是似一个男子女人。文字的袈裟同法，咁啊，至心恭敬供养，恳切念佛嘅名号啊，真真正正咧就可以以佛嘅功德慈悲加倍啊，超越一百大劫嘅生死之罪。佢由于过去有佛出世，同大通山王如来。佢若有男子女人啊，闻是佛名者，是人得遇恒河沙佛，得广为说法，必成菩提。咁啊，此一尊佛，佢就大通三藐佛。大者咧，就譬如佛所证嘅法身，此法身嘅理体尽空遍界啊，所谓无所不遍，都无所不包，就名为佢就大。所谓空者咧，咁啊成佛之后啊，从呢个法身理体能以种种嘅神通，所谓能于一身现无量身，化度众生啊，又话不动道场，应身遍十方界度众生啊，或是大身现小，或是小身现大啊，多佛嘅神通妙用。山王咧就是指呢个须弥山，高广嘅八万四千由旬啊，为一切山中之王，等就披成佛功德智慧慈悲神通，都高于一切圣凡。除咗佛之外啊，咁啊其他九法界嘅圣凡。佢个功德智慧啊，都无能及者，所以佛嘅神通、智慧、慈悲、功德之高、之大、之广，如同呢个须弥山王咁合埋嘅就别号大通山王如来。咁啊，若有男子女人，咁啊闻是佛名者，是人得入恒河沙佛。都广为说法啦，嗱，咁啊呢个善根就重大。不过我哋若是闻大通山王佛啫，只系闻佛名啦，咁佢能够力咧恒河沙咁多诸佛生在佛世，咁啊每一尊佛咧都为佢说法啦。咁你话咁多佛为佢说法？他有没有发现不断烦恼而成佛呢？那么肯定啦，一定断烦恼成佛了啦。他说必成菩提啊。他由于过去有净业佛，那么向下呢就有好几尊佛添，那就没有那么详细经文，只是呢举其名。他由于过去有一尊佛呢，叫做净业佛啊，那么月就能够咧 起我哋嘅清凉。若是啊，在呢个炎夏嘅天气，咁啊，如果天上咧冇云遮住呢个月亮啊，咁啊大地都清凉，咁就名为叫做清净院。咁譬如是一尊佛出世啊，说种种嘅慈悲妙法，以呢个法水，咁啊令我哋心中嘅热怒啊，使我哋呢个心得以清凉，咁啊叫做净月法。咁啊山王法，咁啊佛嘅功德智慧高广如山王，咁就名为叫做山王法。一智性佛啊，咁啊佛具足一切智，具足一切种智，具足道种智，咁啊即系话咧，佛系以多波罗蜜嘅智慧，破尽一切嘅烦恼业障，而得成佛道，以波耶啦为师，以波耶啦为最胜，咁啊名为佢哋智性佛。咁啊正明王法咧，正就是自心的清净，咁啊唔单自净其意啊，亦都净一切众生的心意，等于话自利，亦都利他，咁样咧就得到究竟成佛啦。佢个功德智慧高如山岳，咁啊叫做正明王法。咁啊知成就法咧，就如同刚才所讲智性佛一样，是一尊佛咧，以波野智慧破尽呢个如之黑暗，咁啊成就呢个清净妙法身，咁啊智成就法。咁无上法啦，咁啊成佛最高无上啊，所以称为叫做无上士啊，为佛咧系至高，为九法界圣法所尊敬。咁妙色法，咁啊佛说法嘅音声微妙，佛具足无碍辩才，具足法音啊，咁啊凡有所说，都令闻者生个欢喜心，如法嘅行持。咁啊满月法啊，咁啊佛面犹如正满月啊嘛。咁啊，十五六个月咧系最圆满啦。你点样度咧，都度唔出个嘅欠缺，佢系最圆满噶。咁啊，譬如成佛三十以上八十种好啊，法相圆满。咁啊，月面法，咁啊，月亮佢个表面咧就系圆满、清净、光明。咁啊，譬如成佛之后啊，咁啊，佢具足有呢个智慧，有呢个慈悲，亦有呢个三十二种咧，呢个圆满嘅大人相啊，咁啊，叫做圆面法。佢有如是等，就不可说法啊。同埋上来所说好多尊佛，佢话有如是等咧，仲有其他。不可说咁多尊佛出现于世间，嗰个世尊佢现在未来一切众生，佢若天地若人，若男地若女啊，但念得一佛名号，就功德无量啊，何况多名？咁啊，现在咧。地藏菩萨同佛讲，佢话世尊啊，现在乃至未来，所有一切嘅众生，不论系天上嘅人或者人间嘅人，不管系男子或者女子，但念不一佛名号，嗱呢处咧就已经做一个最好嘅证明。咁啊，佢就冇叫我哋咧。好似头先所讲咁多尊佛号，通通都要念，只不过解释每一尊佛都有佢个功德智慧。若是我哋尊敬或者称念其中咧一尊佛号，就得到乜嘢个福报，或者得到蒙佛受记，但系未曾有说明咧 要我哋通通念。咁所以此处咧就做个证明。佢话但念得一佛名号啊，你只要念其中一尊佛嘅名号，都功德无量啊！咁啊，何况多名？咁啊，当然你亦可以得全部念，但系你亦都永远咧要全部念。你日日全部以上咁多啲佛号念齐，你终生一世啊，亦都日日如是念啊！咁就保证咧，你亦系用功专一，并无其他嘅杂念。同样啊，不了生死，即使念一佛名号啊，亦功德无量，亦能了生死啊！所以话是众生等生时、死时的自得大利啊，终不堕于恶道。若是你生生世世咁啊有缘，对于以上咁多尊嘅佛名，咁啊念一佛名。或者全部佛号都念啦，咁你来生受生之时，咁啊得到呢个善神拥护啊，等于话你决定啦，唔会堕于呢个恶道。你由于生前念佛之故，你死后咧就更加唔会堕于呢个恶道。我话生时以共死时都得到呢个大大嘅利益啊，终不堕于恶道。佢若有临命中人、家中眷属，乃至一人都为是病人，高声念不发明。佢是命中人，除五无间罪、如业报等啊，即皆消灭啊！咁啊，假使呢个临命中嘅人，佢屋企咧嗰啲眷属亲属，乃至到。唔好话多七个多变数，只系一个变数，只要有一个人就得啦。为呢个病到啊，将近要临命终时嗰个人，佢就高声念一佛名，即系以上啊咁多尊佛号，你随便啊念啊一尊佛嘅名号，咁你高声啊好好地呢。为这个临命中人啊去念，咁啊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、如业报等的悉皆消灭啊！咁啊呢个临命中人，佢只要都有一个人为佢啊，咁啊念以上任何一尊嘅佛名号，咁啊令佢呢个耳根啊听得清清楚楚。这个心呢亦都跟住去念得明明白白啊，咁地以佛嘅功德加上自己嗰种嘅恳切至诚心呢，咁此人呢能灭五无间罪，同埋呢五无间重罪以下其他嗰啲小罪嘅报应啊，都悉得消灭。都话是五无间罪嘅虽劫极重啊，道经一劫了不得出，但是成师临命终时，他人为其清念发明，于是最终的逆战消灭啊！此就系辗转解释，即使呢个五无间罪好重，一受五无间罪个果报，时间亦都好长啊！故话五无间罪虽至极重，动经咧，即系动不动啊？佢所受罪报嘅时间咧，都要经过亿劫咁长嘅时间，都不能出此无间地狱之苦。但系成师临命终时，其他人即系佢屋企嘅眷属或者亲朋啊，总之佢有福报、有善根、有缘，佢遇到佢呢个眷属或者其他嘅亲朋戚友啊，为佢在临命终时。清念以上任何一尊佛的名号，咁啊以此念佛个功德啊，令此个将要临命中人啊，佢呢个耳根咧听得清清楚楚，念念咧从佢呢个耳根流入， 念念啊，从佢呢个心里边咧明白念出，咁啊以此嘅念佛功德啊，于一切嘅五无间重聚，乃至其他嘅业报啊，亦都渐渐得以消灭，好似嗰啲滚水啊，咁啊落落嗰啲坚冰，嗰啲冰咧、啊。嗰啲雪啊，无论点样厚点样实，有时用个尖尖个锥啊，都插唔入嘅。可是一煲滚水淋落去，嗰啲滚水淋到边雪，嗰啲雪融到边雪嘅同时啊，总之滚水所到，嗰啲雪就消融。咁啊，等于话嗰啲雪不论落边，滴唔过呢煲滚水啊。就譬如我哋嗰啲罪孽，不论点样重，坚如冰雪啊，但系始终都敌唔过我哋一句佛号啊！咁啊，说明念佛功德咧的，而且确系无量无边。更何况众生嘅自称自念啊，祸福无量，就灭罪无量。咁啊，若是临命中人，只系别人同佢念佛，佢一力已经闻得清楚，心中跟住念，都上恶如是嘅好报啊，灭五无间罪。何况呢个临命中人，咁呢个众生咧，就系指我哋个个都系生存嘅，总之未曾死嘅，大不了咧，将近要死。何况呢一个人啊，即系呢一类咁嘅众生啊，你自己失前，或者在到最后临命终嘅时候，咁啊生前佢就时时念啦，到到临命终时，佢由于生前都系时时念佛啦，佢即使临命终时，佢都心中明了啊，佢虽然即使个嘴都唔会喐啦。但你个自心明了咧，佢个自心重念佛，总之一生咧由信佛嗰日开始时时念佛，直至临命终时，佢个心都自己念佛，咁就祸福就无量啦，咁就灭罪都无量啦，咁啊祸福无量咧，咁啊增加佢呢个福报，咁啊既然增加佢呢个福报，就当然。减咗佢呢个罪业啦，咁啊灭无量罪，咁啊增福报灭罪恶，就肯定唔会堕落。咁啊唔堕落就一定上升，咁就见念佛咧嘅功德嘅好处。咁啊此一段经文咧，都系主张我哋自己要念佛，唔好纯粹依靠人。理论上，你临命终时，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你念佛，你可以灭五无间罪。咁啊，或是你屋企嗰啲亲人眷属，佢根本就唔信佛，亦都唔知道念佛个好处。咁啊，到时你临命终时啊，佢根本就唔懂，亦都唔知啊，佢点样可以帮你念佛咧？岂不是你咪失咗好大嘅利益？所以话咧。仲是靠自己，你自己趁一口气，未曾了解。